北京电台 RBC。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的这位客人和很多人一样，面临着棘手的婆媳问题。那么他又是怎样和自己的儿媳妇相处的呢？ 小伙子，你这儿有茶吗？便宜点的。 有倒是有。 我知道您这是酒吧，但我实在喝不惯酒。哎呀，人老了呀，你知道，就想喝点热茶。 嗯，理解理解。啊，您稍等啊。来，这是您的热红茶，喝完了可以继续给您续杯。 啊，谢谢啊。我是陪我们家老头子出来看病的，他刚住进医院，有个护士啊，看我累了一整天了，就建议我到您这儿来坐坐。他们说了，和您聊聊天啊，这个心情会舒畅不少。反正我感觉他们好像和你都挺熟的。 前段时间呢，确实招待过一些做护士的客人。啊，对了，您老伴儿没事吧？ 没太大的事儿。但是老家的医院啊，还是建议我们到大城市去看一看，住院呀，调理一下。 那就您一个人来陪他呀？您的子女呢？ 我有个儿子。也不是他不愿意来，是他实在走不开呀。你看这几天我孙女也在发高烧，孩子才3岁，没人照顾可不行啊。所以这么一合计的话，我就自己过来了。啊，我们两个也不是小孩子了，其实自己也行。 那孩子的妈妈不能帮忙照顾一下吗？ 哎呦，都照这份上了，你说，哎呦，我就说了吧，我也不怕你笑话了啊！我儿媳妇儿都走了3年了，就留下这个孩子。你说我这心里啊，也不知道是个啥滋味。 走了？他和您儿子离婚了？ 走是早走了，不过前一阵子刚离。哎，这话呀，还得从头说了。我儿子他是个转业军人。回家以后呢，在我们矿上就找了一个检验员的工作。不是我说啊，我这儿子，我告诉你，那还是挺优秀的，长得一表人才，肯吃苦，也会来事儿啊，我教育的。所以啊，参加工作没几天就升了科长了。 哇，这么能干啊。 那是啊，不过我跟你说啊，那个时候啊，我还是有一件犯愁的事儿，就是给他找对象。你是不知道啊，我们那些煤矿啊，都在山沟沟里边，虽然是一个大型国企，但是女工少得可怜呢。单位里边那几个女工啊，我儿子一个都没相中。我们那个小地方，除了单位，你也没办法认识其他人了呀，视野特别窄。 眼看着儿子30岁了，这对象还没一个，你说我这当妈的能不着急吗？我这是干着急呀。我周围和我儿子差不多年纪的人家小伙子一个一个都结婚了，你说我儿子人长得也挺帅的，人也挺优秀的，你说怎么就是找不着一个对象呢？我这个婚房啊我都买好了，妆也都装好了，你看看就差个媳妇儿了。小伙子你别笑啊，天下父母都是一个样，都想着儿女能早点结婚，现在你看开放二胎了，没准我还能够多抱几个孙子呢，是不是啊？我呀我就这么等啊等啊，等到儿子31了，可算是找着对象了。我儿子说了，他们俩是网上认识的，聊了一段时间觉得挺合得来的，人家两个就约了见面，俩人互相呢都还感觉不错，就想着把姑娘领回家给我们看看， 这不挺好的吗？ 是是是挺好的。我儿子跟我说的时候啊，那可把我给高兴坏了，赶紧准备见面礼钱，准备了一桌子好吃的。我就想着这孩子第一次来，咱们可得好好的招待招待人家，不是？ 嗯，那他来之前您了解这个姑娘的基本情况吗？ 我儿子也跟我说了一些呀，这个基本情况我还是了解的。这个姑娘叫小美，家里在一个小县城里边，离我们家呢倒是不远。那一年她25岁，大学毕业以后没找着工作，正等着矿上分配呢。嗨，虽然我们那儿有很多女的都没什么像样的工作，但是打我心眼里呢，我还是希望这个孩子还是有工作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有正式的工作，我就觉得这个女人呐，她有份工作挺重要的，一来呢家里头能宽裕不少，二来呀不用管人伸手要钱了，活得那也自信，你说是不是？ 确实。 不过也没啥啊，等结了婚以后他们自己就会琢磨呗，出去打工也行，做点小生意也可以，不一定非得在矿上干，你看我还是挺想得开的啊。不过啊，等这个姑娘一来到我家，哎，我倒是有点不满意了。 为什么不满意呢？ 你说吧，这姑娘长得吧倒还行，可是你说她第一次来我们家，是不是跟我和我老伴儿你得打个招呼啊，这是最基本的了，你说是不是啊？ 嗯， 怎么你也得叫声叔叔阿姨呀、啊、是不是？得，人家一进屋啥也不叫，打招呼也不打一个。 哎，这个确实有点没礼貌啊。 哎呀，而且吧，我给她削了个苹果，人家连句谢谢也不会说，还得是我儿子提醒他一下，这才知道说一声谢谢阿姨。声啊那个小啊，蚊子嗡嗡都比他声大。 难不成是太内向了？ 哎呦，你说到这内向，我当时我也觉得可能是吧，哈，性格不一样嘛，我就比较开朗，人家内向咱也可以理解哈。不过我想着呀，这也都是小毛病，忍忍吧，好歹我儿子找了个对象，各方面条件都还不错。就这么又相处了一段，他们俩就决定结婚了。我之前呢打听过人家别人家的彩礼钱，那个时候吧是2012年，基本上都在10万块钱左右。后来呢亲家就朝我要这个3金了，我以为啊就是人家这金项链、金耳环、金手镯那个3金是吧，我早就准备好了。后来不行，后来才知道亲家说的这个3金呢，它是斤两的斤。 什么意思啊？ 就是3斤重，就是要3斤整的100一百的彩礼钱 啊。那得是多少钱啊？ 你看看，我一下子我也不知道，但是啊我用秤量了一下，3斤呢差不多得131000块左右啊。我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啊，你想想我和我老伴那都是双职工，家里头虽然不算穷，但是那也算不上富裕呀。后来好说歹说，在中间取了一个128000，说这是一个吉利数，再加上钻戒、儿子换的车、新房子的装修家具，反正吧从头到尾下来一共50多万，全是我们家花的钱。这回啊不光我们几十年的钱花没了，还欠了人家同事几万块钱的债， 虽然说他们结婚收的份子钱都在我手里，可是加起来也就20多万啊。这些年啊，我和我老伴参加别人的婚礼，我们早就不记得随了人家多少钱了。而且这几年二胎开放了，给孩子随的礼啊也更多了，所以你根本就回不了本啊。而且吧，我觉得这个钱放我这儿是不是挺正常的啊？挺正常吧。但是我亲家和儿媳妇可不这么想。我儿子结婚以后不长时间，有一回就管我借钱。我问他，你用钱干什么呀？他说他丈母娘要扩大他们原来的那个洗衣行，给小美在附近开个干洗部。我听了以后我感觉也行，毕竟吧，小美她没工作，干点啥的话，我儿子家里头是不是还能够宽裕一点？我就是这么想的。那个时候啊，我就估摸着可能也就借个10万8万的啊。结果啊，儿子一张口，你知道多少吗？竟然要20万啊。你说说，我儿媳妇开个干洗部，这不得两家都拿点钱吗？啊，毕竟是你闺女也有工作了，是不是？一家拿个10万8万的，那也差不多了，管我自己就要20万啊？合着就是惦记我手里那份子钱，是不是？ 嗯，那您之前欠的几万块怎么办呀？ 怎么办？欠着呗，我也没钱呢。儿子都开口了，肯定是在丈母娘那边也都答应好了，人家也都知道这份子钱有多少。你说我不拿出来这个钱，好像又怎么回事了似的，是不是？我做人多磊落呀，我就只能跟我同事那边说，我说再缓缓啊，但是我还是得还给人家点啊。最后我只好又朝我爸借了点钱，这个拆东墙补西墙啊，这才还上。哎，就这一件一件的糟心事儿啊，反正我也没跟我儿子说，我就心里总是想着忍着点吧，忍着点吧啊，儿子娶上媳妇儿，人家小两口好就行。 哎呀，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哎，你说的对，毕竟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过了一段时间啊，这个小美啊怀孕了，我眼看着哎呦我能抱孙子了，我还是挺开心的。但是好景不长啊，我还没开心多长时间呢。哼， 又怎么了？ 嗨，我儿子的新房不是说了吗，是在县城里边，但是他平常上班呢是在山里边，回家也不方便。媳妇儿怀孕了，总不能让他一个人住吧，万一有点情况没人照顾了，这可怎么办？这事儿就大了。所以呢，我思来想去，我就把小美接到我住的地方了。哎呦，一来我这儿住，我这天天是好吃好喝伺候人家。你不知道怀孕的时候啊，她吃东西可挑了，看我就买最贵的水果，我天天带着她下馆子吃饭，啥也不让她干。可人家呢，人家天天就捧个手机玩。都快到预产期的时候了，有一天我中午带着她去吃饭，他说想吃牛肉饺子，我就买了一斤。 一斤饺子两个人吃？ 别提了，他们家呀饺子30块钱一斤，一斤也就20多个，我哪舍得吃啊，我舍不得吃，我是买给他一个人吃的。 嗯，那您什么都没吃？ 是啊，人家小美人家都快吃完了才想起来问我为什么不吃啊。我当时啊，我就挺难受的，我心里说了，你这败家呀，我也不能跟着你一起败家呀，啊！而且那饺子就剩下4-5个了，你让我一个老婆婆，我怎么好意思我给吃了呢？啊！回家路上啊，我顺便买了两个饼子，到家我倒了点水，我就着水，我就吃了。刚吃了没几口，我就听见小美在自己屋里给我儿子打电话呢，说我吃了一斤饺子，你妈咋回事啊？她说不爱吃饺子，就买了两个饼子，这不是活受罪吗？我听到这个，我当时刷一下，我眼泪我就下来了。我不就是寻思着能省点算点吗？是不是？谁想活受罪呀？啊？说到底，我省钱，我省钱，我是为了什么呀？我不就是为了这么一家子人吗？啊，从我儿子处对象到现在，我是一忍再忍呢、啊。我这大半辈子了，我告诉你，我就没有受过这么多委屈。 到头来啊，我还被这儿媳妇一通编排，我这理没处说去啊，我。 你也别太难过了，来，给您擦擦。 谢谢啊，没事没事，我就是憋得这么长时间了，我一时有点没忍住。哎呀，行了行了啊，我接着说。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我？ 啊，说到你们去吃牛肉饺子了。 啊，对对对对，牛肉饺子，那个时候吧。他快要到预产期了，等到生孩子的时候啊，明明可以顺产，他非嫌疼，要死要活的都要剖腹产，还挪到窗户前面说不给剖腹产我就跳楼。当时我是真害怕，我说万一他有个好歹可怎么办，我就赶紧让儿子和大夫说了，我说我们剖腹产。不过啊，说句不好听的啊，我那个时候生孩子都是顺产，哪有什么剖腹产呢，我儿子不照样养得挺好的吗，啊，真是不但败家而且还娇气，穷矫情。 嗨，这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再说了，以前的条件和现在的也没办法相提并论。 嗨，我这不是也给你小美剖腹产了吗，啊，结果是个女孩，坐月子呀还是在我们家，我就让她和孩子睡主卧。过了几天人家妈也来了，说什么要照看人家自己的闺女，我就把他安排到另一个卧室了。我那个房子啊不太大，两室一厅的，那我住哪儿啊，我就只能睡沙发了。我那个亲家母啊，我跟你说话倒是说得好听，哼，但是最后啊，他闺女连孩子不都是我一个人照顾的，而且说到照看孩子，一说到这儿我就更来气。 又怎么了？ 哼，小美不给孩子喂奶 啊？为什么呀？ 人家说什么太辛苦了，自己受不了。 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吧？ 你看是不是？你是不是没有见过这样的妈？啊？哎，没有母乳，那我就给你只能买奶粉，360块钱一桶，我买了3箱。我心里说，忍忍吧，是不是？时间也不长，等孩子满月了，他们一家子就走了。但是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儿，我告诉你，这件事儿我实在是不能忍了。 什么事儿？ 有一天，我趁着孩子睡了，我出去买点菜，回来呢，哎，我就迎面见着我这亲家母了。她这脖子上这围巾，我看着有点眼熟。后来我就想起来了，哎呦，我有一条围巾，和这个一样啊。那条围巾呢，是当初我老伴儿送给我的，因为买的时候挺贵的。平时呢我都舍不得戴，我当时就想，可能也就是款式一样是吧，巧了买到一起了，我没怎么在意，我就回家了。可是我一回家，你猜怎么着， 那条围巾不会真是您的吧？ 可不是嘛，它就是我的。回来我一看，我这屋里吧乱糟糟的，像刚进了小偷一样。我就问小美了，我说怎么回事啊，人家就轻飘飘地解释说，人家妈妈觉得出去冷，她就翻了翻我的柜子，给人家妈妈找了一条围巾戴上了。 不是，她招呼都没打就这么翻您柜子啊？ 嗯，是不是特别没教养啊？我当时我就这么骂她了，她还一脸的理直气壮。我告诉你，更让我生气的是，过了几天我就听朋友说，小美居然在网上发帖子说我，题目你知道叫啥？题目就叫我凶神恶煞的婆婆 啊。 怎么评论我？说我嗓门大，脾气大，麻烦事儿多，每天没事找事儿，而且还小气。我简直不敢相信呀、啊！我就赶紧回家，我打开电脑，我还不老啊，我还能看帖子呀。果然我就看着了那篇帖子，我气急了，我就一脚踹开小美的屋门，我把她从床上一把就揪起来了，我让她你赶紧滚。她竟然还哭了，还说我打疼她了。哎，最后吧，她给我儿子打了个电话，我儿子晚上回来以后，我就把这个事情跟她说了一下。我儿子当时就不干了，当时就给了她2个巴掌，叫她把那帖子删了。可这帖子删是删了，就算删了，我觉得这日子啊也没法过了。 我就让他们，你们带着孩子出去过吧。小美竟然又哭了，说自己不会做饭，也看不了孩子，还说我欺负她。我就说了，孩子可以留下，你们大人都出去。最后啊，他和他妈两个人扔下这个孩子不管了，人家就走了。哼，这一走啊就是3年，小美就再也没有回来看过孩子一眼。后来他们夫妻就越来越僵了，我儿子半年不回家一趟，回来了也就总往我这儿跑。我知道他们两口子这日子啊也是快过不下去了。但我吧，我还有个想法，我就还是想着能挽回就挽回，毕竟孩子都有了，将来让孩子跟着后妈，那不是还是更遭罪。所以啊，我就找了个算卦的，我想看看他们小两口还有没有复合的可能。 算卦这个有点不靠谱吗？ 哎，你不知道啊，我们那边啊算卦可灵了。 嗯，我还是觉得什么都是事在人为啊。 嗨，反正啊我算算我心里踏实。果不其然，你知道那算卦的怎么说？算卦的说了，说你儿子领回了一只白眼狼，婚姻满3年会自动解除。你看看看看，没多久这小美果然就提出离婚了。最后吧，除了房子啥家具也没给儿子留下。你说说是不是一个白眼狼？他真是一个白眼狼啊。啊，哎，俗话说了，家丑不可外扬。你看看，我也不知道怎么着，竟然跟你说了这么多。 其实很多事情与其憋在心里，不如说出来，还能让心情舒畅一些，对身体也好。嗯，您稍等啊，我想送您一杯鸡尾酒。这是您的鸡尾酒，它是由新鲜柠檬汁、薰衣草花、新鲜姜片、蜂蜜和绿茶调成的柠檬生姜薰衣草热拖地。 哎呦呦，还是热的呢。 对啊，这种无酒精的热饮鸡尾酒正好可以给您暖暖心。 哎，让你费心了啊。哎，这真是酒吗？你这里边也没加酒啊，看上去倒像是茶。 这么理解也行吧。而且您刚才不是也说了吗，喝不惯酒，所以啊，您就当这是一杯调制方法复杂一点的茶吧。 哎，其实啊，您再给我续杯热红茶就行了，何必这么麻烦呢？啊，你能听我说说话啊，我就很高兴啦。 那可不行，送讲故事的客人一杯鸡尾酒，这可是我的原则。您看，其实作为您这个年纪的人，可能觉得喝什么都可以，只要简单实惠，但是在年轻人看来，有些时候必须要喝一点复杂刺激的饮料才能痛快。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因此在三观上也会大相径庭。 哎，那小美那叫三观不正，和哪一代人那可没关系。 对啊，她的很多行为确实比较过分，这或许是娇生惯养造成的后果，再加上自古以来婆媳关系一直都很敏感，所以这时候更需要有人能从中去调节一下。小美是需要被教育和改变的，而最适合与她沟通的其实就是您的儿子。不过很遗憾的是，由于您儿子长期在外工作，同时可能也忽视了家庭中日益积累的矛盾，才会导致后果无法收拾。说到底呢，我一直觉得没有一个家庭是不存在矛盾的，但是矛盾是否能够调和，看的还是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是否愿意为他人的利益做出让步。如果每个人都能这么想，这个家庭才会像这杯薰衣草热拖地一样温暖香甜。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